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上嚟到晏昼嘅5: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今日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同埋何建中喺度。你好，何建中。 Hello， 你好，陈燕平。 嗱，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76%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听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会比较炎热嘅，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气温咧就会介乎26度到31度嘅。不过展望咧，星期日啊，同埋稍后啦，同埋星期一嘅初时间咧，亦都可能会间中咧会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可能大家咧出街咧都要带把遮啦。嗱，何建中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啦，不如我哋又讲一讲咧一个应该系私楼嘅业主啦，特别系即系新楼嘅业主啦，佢哋好关注嘅议题啊，就系佢哋嘅管理费到底系点样去到厘定嘅咧？嗱，事源咧就系因为寻日咧消委会啊发表咗一份嘅研究报告，就系关于咧香港嘅私人住宅物业嘅管理费嘅相关嘅议题嘅。咁其实因为佢哋喺2012年啦，到到2022年期间咧，系接到咧系694宗有关于私楼物管嘅投诉嘅噃，涉及嘅款项咧有成3亿几啊，接近4亿添嘅。咁而当中咧有接近系一半嘅投诉个案咧，都系咧涉及到收费啦，或者系价格争议嘅，包括埋咧不当咁样咧收取管理费啦。嗱，咁个调查报告咧，其实都可以研究报告啊，可以话系即系分咗好几部分嘅。佢哋就即系分咗几部分。第一就系譬如小业主喺成个嘅物业嘅管理入边嗰个嘅参与度，究竟系几多咧？吓，咁呢个又会唔会影响到佢哋所俾嘅管理费嘅增幅咧？咁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就系、是、咁究竟咧而家有冇啲即系楼宇可能都要做好多维修噶嘛？大家有冇储定一笔嘅基金去到支付咧呢一啲可能系必要嘅维修嘅款项咧？咁而第三咧，可能都系比较即系一个重要嘅关注，就系、是大家的业权份数到底是怎样分发的呢？因为如果根据呢现在的相关的建筑物管理条例啊等等，其实呢如果你是要在那个的譬如委任一些叫做管理人啊或者物管公司啊等等咁样呢，其实呢都要睇下呢个住户所占嘅总体嘅占嘅业权份数系几多，然之后就睇下你究竟有冇去权力呢去到做呢啲譬如系换物管公司啊等等嘅动作。咁其实都包含咗好几方面喎，何建中。 係我諗呢一个研究报告应该就即係好多市民都关注嘅，因为香港嘅业主嘅数目都相当多啦。咁而管理费嘅争议我諗有几个方面啦，头先燕平你所讲就係个业权份数啦。咁业权份数呢通常即係佢一个业主买楼佢就知道佢个业权份数係几多分之几。咁但问题就係话个业权份数可能有比较大部分係由发展商去承担，或者可能有包埋商场其他嘢。咁即係其实佢俾个份数係一回事，但佢能唔能够有 say 咧，系嘛？譬如一啲其他嘅设施嘅嘢，咁佢可能未必有一个咁样嘅能够参与。咁另一个就亦都个研究报告提到咧，就系嗰个参与度比较低啦。咁好多业主参与度低，咁而楼宇嚟越老化咧，维修嘅开支越嚟越多，咁变咗好多时呢啲争拗，我谂呢十年咧就个争拗同埋个投诉越嚟越多咧，都系呢个原因嚟。 不过讲到业权份数嘅问题咧，可能仲涉及到一样嘢啊，就系点样去到决 定嗰啲嘅小業主、住宅嘅小業主可以享有嘅業權份數咧，特別係我哋過往咧都會聽到有啲嘅新聞嘅，譬如就係佢下低係一個商場嚟嘅，咁而個商場嘅擁有者咧就係屬於嗰個大業主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可能係佔咗成個嘅物業咧嘅業權份數嘅大部分，咁啊導致到咧，譬如佢哋要做一啲更換管理公司啊，或者係其他分攤費用等等嘅問題咧，佢出現咗好多嘅爭拗，甚至係對於小業主咧不利嘅情況。 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好多嘅發展商其實佢都有佢屬下嘅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咁我哋見到唔少發展商其實嗰啲尤其是大型樓盤咧，嗰啲管理公司都係可能係佢哋旗下嘅。咁但係如果佢哋嘅物業權份數佔得多嘅時候，你要換就比較困難。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即係經常出現嘅問題，因為可以講係有某種程度嘅衝突嘅，我覺得，因為即係佢係有個業權，佢請翻佢即係相關嘅機構去管理，咁變咗業主要更換就好難。咁呢個係一個管理公司嘅問題啦。另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叫做經理人費用，亦都係好多人會爭議嘅，就係話我哋即係當然你請一個服務公司咁佢要收取費用，咁可能即係佢其實理論上係代替業主去處理各樣嘢嘅，譬如保安啊、維修啊、清潔啊咁樣，咁呢啲係費用嘅大部分啦。咁但係佢自己都要收一個取一個費用，就係佢嘅純收入就叫經理人費用。 經理份費用 咁呢個亦都係好多時爭議嘅來源嚟。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咧你可能都有唔少嘅业主喺度啦。咁对于嗰个管理费嘅厘定啊，究竟你了唔了解咧吓？又或者过去有冇试过系想换一啲嘅经理人啊，或者系一啲嘅物管公司，但系可能系遇到各式各样嘅问题呢？又或者咧，其实你自己啊，对于成个物业管理嘅参与度有几多咧？有冇去参加到业主立案法团咧？咁啊，点解唔参加咧？1872311呢啲都系涉及到你哋嘅切身权益嘅，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咧，你哋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嘅。嗱，何建中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就请嚟咧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同我哋解释一下呢一份报告啊。黄凤娴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Hello， 你好。 嗱，黄凤娴，今次你份报告咧就包含咗即系好几部分啦。咁但系可能第一个要问嘅咧就是我哋头先倾到嘅关于公契嘅问题，就系点样去分割咧一啲嘅业权份数。咁其实你哋就睇咗成249个发展项目嘅公契啦。咁但系就发现咧有五个项目嘅住宅业主咧，佢持有嘅业权份数嘅总数咧就系不足50%，即系话咧佢哋系唔够力咧去到做一啲同物业管理相关嘅决议嘅。首先可能第一样嘢大家就会问啦，咁究竟乜嘢会影响到个业权份数嘅分割嘅呢？ 其实呢那个业权份数呢，其实你就要諗返乜嘢为之公契啦。因为那个公契呢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文件嚟嘅，係具有法律嘅效益。咁当一个发展项目佢开始起楼嗰阵时啦，咁个公契呢就由发展商去草拟嘅。咁係对于物业嘅管理啦、居住同埋使用制定嘅限制呢，发展商呢就係同首名嘅业主签署咗公契之后呢，其后嘅业主呢亦都係受大厦嘅公契嘅约束㗎啦。咁而去订立呢个公契嗰阵时呢，当然都有政府嘅把关嘅。因为係呢一个法律咨询同埋填土转移处嗰度呢，其实呢就负责把关去睇下佢哋嗰个嘅基础系咪合理啦。咁跟住然后那个分配那个的情况呢，是不是是根据一些的原则或者是根据那个法例上面的要求呢，就是去分配的。咁但係呢，喺我哋今次發現到五個呢，佢嗰個分配俾住宅業主嘅總業權嘅份數係低過50%。咁係點解呢？因為佢係一啲我哋叫混合式嘅發展，即係話呢有住宅、有商用，甚至呢係有個別呢係有酒店添。咁所以喺一個地，因为通常我哋都系用建筑面积去计算嘅，咁若果系住宅嗰个比例系相对嚟讲比较低啲嘅话，咁佢分到嘅份数咪会比较低啲咯。咁但系当然啦，咁你就会问啦，咁可能个管理费嗰度佢都会交得比较少啲嘅，咁呢个都可能系个事实。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当去到一啲重要嘅决定嗰阵时候，因为譬如话解雇表现唔理想嘅公契经理人，呢一个已经系例子啦。 是需要50%的业主去同意的话，其实他的业权总业权的份数都不够50%，那就是说他是永远都没有能力去解雇这个公契的经理人咯。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的问题来的。因为其实一方面刚才你们开场的时候都有提到业主者本身都有个责任，他们为什么不积极参与。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就算我积极参与了，集结了力量了，都是不可能去改变到他们一些重要的决定咯。 嗯，其实某程度上呢、這个对于嗰啲嘅住宅业户咧，会唔会话系唔公平咧？因为譬如基咗嘅譬如商场啊，甚至系譬如你哋揾到嘅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佢系港铁车站，咁嗰、那个或者佢入边嘅酒店，其实呢个就唔系住户需要去成日使用嘅项目噶嘛。咁但系偏偏佢哋又要承担晒即系好多其他嘅一啲嘅，譬如费用啊、责任啊等等咁样。咁呢个其实系咪对呢个小业主系不公平咧？ 嗱，咁其实咧，呢个又要睇翻我哋做咗成700个消费者委员会收到嘅过往有关于物业管理费嗰个嘅投诉嗰方面嘅内容啦。因为咧喺呢大约700个嘅投诉里面咧，占咗一半咧都系同呢一个收费嗰方面咧系发生咗呢一个争议嘅。咁里面咧亦都系有涉及唔少嘅个案咧，就系有关于呢一啲公契上边嗰个特别系一啲叫公用地方嗰个使用。那个业权的份数究竟哪一个比哪个不应该比什么应该比什么不应该比，在这些情况下呢是发生了争拗。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当那个业主他们希望呢就是拿多些资料去评估那个情况的时候呢，物业管理公司可能都不愿意披露，甚至或者是延误披露，或者比啲唔比啲咁样。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就会令到系个业主非常之不满啦。咁亦都系嚟到消委会嗰度投诉嘅。咁而过往咧，我哋消委送基金咧都有收到呢一方面嘅个案。 我睇到你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参考内地同澳洲维多利亚州嘅措施咧，就其中一个建议就系话，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发展商或者拥有 30% 以上业权份数的业主，在这些重要决定就要利益申报，甚至是放弃投票权。可不可以讲多少少，或者他们海外的那个措施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避免就是可能太多跟发展商相关的管理公司去做管理呢？ 正正就是针对这一点。因为刚才除了说是那个项目那个即是发展项目那个设计那方面令到那个业权份额比较少一点之外呢，或者是有某一些的项目呢，其实那个大业主自己本身是拿着，或者买某一些的发展商他们自己可能未买晒，亦都是拿着很多那个的份数的时候呢，亦都是发现出现了这一些小业主他可能是在一个议价能力低那个的情况的。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建议呢就是减低这个潜在利益的问题呢，发展商或者是任何超过拥有30%业权份数的业主啦，我们简称叫大业主啦，就是应该要是申报利益，或者是管委会的委员，因为其实除了业主或大业主呢，我们觉得管委会呢去负责管理这个日常物业管理的那个组织啦，都是需要申报这个利益，同埋呢是采取避免过度参与在物业管理的政策。个原因就是参考海外呢，就明显你睇到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呢，都是有一个清楚的指引，就是令到他们在一些重要的决议的方面，若果真的有一个利益的冲突的话呢，他们是要很快地去披露，同埋呢就是他们的相联关系呢都是要讲返的。咁仲有呢，就若果是出现了利益冲突的情况底下呢，譬如说一些大型的投标啊，一些银码比较大的决定的时候呢，他们呢这些有关人士呢就应该退出这个会议。咁仲有呢，就是譬如说刚才讲服务供应商啦，好多时呢我们都会听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传媒都有报道到呢，就是私相授受的问题，就是小众呢就决定晒啲嘢，咁其他啲人呢都冇得发声。咁所以呢，我哋会觉得呢，喺选择呢啲服务供应商，特别系一啲大型嘅项目，規模比较大嘅服务啊，或者系项目嗰阵时呢，都应该系用一个透明度高嘅招标嘅做法咁样去做，咁样就可以确保多啲小业主佢哋嗰个嘅利益，同埋佢哋嗰个发声嘅能力呢亦都系会比较大好多囉。 嗯，不过首先咧，呢度系咪可以问翻咧，点解会出现就系嗰个公契经理人同发展商有关联嘅呢个问题呢？嗱，因为睇到咧喺你哋嗰个研究入边咧，你哋就睇咗有85个嘅公契经理人啦，就系、是、管理咧你哋头先睇嗰249个嘅项目嘅。咁当中咧就发现咧，其实前嗰10名嘅公契经理人咧，大概系11.8%左右啦。其实咧， 佢哋已经管理咗咧呢200多个项目当中咧，系接近一半嘅发展项目啦，吓，即系管理咗46.6%。咁即系佢哋其实咧系承包咗大部分嘅，而跟住咧就系佢个公契嘅经理人同发展商有冇关联咧，就发觉有186个嘅发展项目咧都系存在呢个关联嘅。我想问，其实呢个系唔系同个市场嘅结构咧系有关嘅？就系嗰啲嘅发展商根本佢哋下低就有好多嘅物业管理嘅公司，咁所以导致到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咧。 其实呢第一件事呢就要睇返个公契嗰个嘅成立啦。因为公契剛才我都解释咗系点样去走出嚟嘅一个具有法律效力嘅文件啦。咁而公契里面呢亦都有讲到呢，就系当佢第一份即系个公契签署嗰阵时呢，第一个嘅我哋叫做公契嗰个经理人呢，即系个物业管理公司啦，都系透过一个咁嘅程序嗰度呢就系去委任嘅。咁所以呢某程度上呢就系第一个管理公司呢就是发展商稳的了。咁呢一度呢已经是潜在咗一个天生嘅一个情况系出嚟㗎啦。咁但係嗱都可以转㗎喎。因为呢一、這个公契经理人呢即係第一任啦，佢哋两年个任期呢就係两年嘅啫。咁即係话呢啲业主可以两年之后，如果我唔满意佢嘅，我係有权去更换嘅。咁但係呢仍然都系讲嗰句啦，要有50%嗰个嘅业主去同意去更换之后先至会更换。咁係發現咗呢個情況，咁當然啦，咁我哋當然問返就係啲持份者啦，不論發展商啊，又或者係呢一個物業管理公司啦，咁特別係發展商呢個回應就係話好多時因為要保住，因為香港啲樓價都唔平嘅，咁如果係要保住個物業個價值嘅話呢，咁其實希望個日後個管理呢都係做返好啲呢，咁所以呢佢哋都希望呢就交返俾自己嘅公司或者相關聯嘅公司咧去管理嘅話咧，個質素嗰方面咧亦都有啲保證。咁其實對啲業主嚟講咧，都係有個好處，因為咧就係佢哋可以嗰、那個物業嗰個嘅價值啦，希望可以係提升啦，即係可以升值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係佢哋嘅解釋。咁其實咧我哋覺得都可以聽到呢個解釋。咁但係咧就究竟嗰個合理性，因為個物嗰個管理費自己本身個合理性咧都要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如果我哋去睇翻而家消費者，一般嚟讲俾紧几多钱管理费呢？根据我哋个调查呢就200蚊去到3700蚊不等。咁而明显嚟睇到呢，一啲比较新啲嘅楼龄或者係设施比较多啲嘅楼盘呢或者係发展项目呢，咁、那个要俾嘅嗰个管理费呢係会比较高啲。咁即係话其实而家有好多新楼呢，可能啲业主成日都话哎好贵好贵，就是、可能呢就呢啲咩情况底下呢就会发生啦。咁当然亦都有啲人係满意嘅，因为可能满意嗰、那个项目嗰个管理系做得好啦。咁但亦都有啲消費者係冇咁滿意，咁點解會冇咁滿意呢？就係、是、都睇到呢，就是、若果佢對我嗰個生活支出個比例會比較大啲嘅話呢，咁相對嚟講嗰個滿意程度就冇咁高啦。因為可能有啲消費者覺得我都唔需要享用咁多服務，咁但我又要俾咁多錢嘅話，咁自然呢佢哋嗰個滿意程度就會比較低啲囉。 嗯，咁但系呢度亦都再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咧。咁因为其实你头先都讲咗好多啦，个归根结底咧就系嗰个公契嘅分割嗰个业权份数嘅问题啊嘛。咁当嗰个嘅物业佢又包含咗有啲商场，有啲其他嘅设施嘅时候，咁究竟嗰个公契应该点样处理，先至会令到啲小业主系得到一个公平对待嘅咧？嗱，咁呢度咧你哋都有啲建议嘅，不如咧黄凤娴，我哋喺5:30新闻翻嚟咧。再同你傾呢個問題啊，好嗎？咁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由許敬軒報道新聞。香港冰球队二月出战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冰协寻日向港协暨奥委会提交书面报告。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次会见传媒时话，冰协不断提出失实指控。他澄清港协从来没有指控冰协没有尊重国歌。冰协回应传媒查询和发出的文件显示，冰协未能够按相关指引要求处理国歌，未能够对国歌予以庄严处理，但就被曲解成指控冰协不尊重国歌。杨祖次批评冰协一直对关键问题避而不答， 冰協公開聲明說，在比賽之前有向主辦機構提供正確版本國歌，但就沒有交代何時提交、哪裡提交、有沒有以硬件方式提交，以及有沒有要求主辦機構以書面確認。楊祖恥強調，港協從來沒有向運動員作出不尊重的言論，有關說法是失實。他又說，港協會審視冰協的報告，希望在今個月中的董事局會議商討。澳門路氹城的賭場酒店房兇殺案偵破，44歲內地男子在廣東省的潮州被公安執獲，正接受調查。兩地警方仍然未決定會在澳門或者內地提出起訴。澳門司警說，疑兇確認認識27歲內地男死者，對方曾經提供非法貨幣兌換並借出酒店房間共住。疑兇又承認因為金錢糾紛，曾經用旅行水壺襲擊對方頭部。案發之後，他經青茂口岸離境。司警說，疑兇拒絕交代其他細節，包括受害人的朋友說死者失去17萬港元現金。司警昨天下午接報後趕到現場，發現死者仰卧房間床上面，頭部有2厘米的挫傷，現場有打鬥痕跡。經法醫初步檢驗，死者窒息致死。日本中部沿海石川縣發生6級以上地震，至少5人受傷，其中1人沒有生命跡象。地震在當地下午2時42分發生，震央位於石川縣能登地區，氣象廳最初錄得強度6.3級，震源深度10公里，之後向上修定為6.5級，深度12公里。東北到近畿大範圍地區觀測到搖晃，氣象廳未有發出海嘯警報，但警告沿海地區可能發生若干海面波動。石川縣朱州市一個男人從爬梯倒下受傷，送院時候心肺功能停止。當地最少3棟建築物倒塌，估計有人被困。著名觀光景點建富島有部分是倒塌，部分是崩塌，遊客慌忙走避。首相岸田文雄要求盡快掌握受災情況，全力救助災民。石川縣和鄰近新息縣的核電站沒有異常報告，北陸新幹線列車服務一度受阻。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和星期一初時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下周初至中期天氣稍涼，天色漸轉明朗。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珠海学院。而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去屯门嗰边呢一段咧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大榄角。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有水务急修，去大角咀方向近帝京酒店的第二线封闭了，暂时就不是很挤塞，经过请小心忍让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的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掩布房街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是慢车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我是你驻北京的节目主持人焦炳恒，冰大叔。由中南海和北海公园开始呢，就是北京的西城区。中南海就不是我们普普通通可以入去的了，是领导干部聚集办事的地方。不过在南面的大门口，你就可以看到一块大大的牌匾，写着为人民服务。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军魂，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三十一。 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一下，试一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笔。 佢一岁啦，系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饮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建中。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何建中喺答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倾紧嘅，就系倾翻咧，我哋寻日发表咗一份有关于私人住宅物业管理费嘅一个大型嘅研究报告，当中都涉及到咧好多事项嘅。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继续请翻黄凤娴出嚟先，黄凤娴你好。 你好，梁 先生。繼續咧，傾翻咧，先講翻即係答半之前問嘅一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咧對於而家公契，因為佢大業主可能係持有商場啊、住宅啊、酒店啊等等，咁喺公契之下咧，佢持有嘅業權份數咧就會係比較多噶啦，咁但係就會影響到住宅業主咧，佢反而係處於一個不利嘅位置嘅。留意到啦，你哋提議過一個嘅解決方法，就係話分開處理住宅同埋商業項目嘅契約。我想請問聲咧，其實需唔需要政府修例 嘅？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喺發展稿嗱，因為而家我哋嘅建議係向前看嘅，因為過往舊嗰啲咧就真係冇辦法去修訂噶啦。咁但係咧，如果向前看嘅話，當我哋其實係即係好視乎嗰個發展項目嗰個設計。咁若果佢哋個設計上邊咧，若果係已經包含咗呢個住宅同埋呢一個商用嘅話咧，咁其實咧嗰個發展商咧都一定要之前咧就已經諗緊咧點樣可以將嗰個住宅嘅業主嗰個業權咧，是可以公平咁去分配啦，令到佢哋可以超過 50% 啦。咁但係若果係真係唔可以嘅話，因為可能嗰個面積上面呢，因為都係跟建築面積咁樣去分配㗎嘛。如果係真係唔可行嘅話呢，咁我哋就會覺得呢會唔會考慮呢就將佢分開佢啦。即係住宅還住宅，盡量計得清清楚楚，而商用嘅部分呢亦都有商用部分佢嗰個嘅公契。咁樣去做法嘅話呢，就業主自己本身呢亦都可以保障到。咁而嘅商用嗰方面呢亦都有佢自己應該要負責嗰個部分。咁當然，如果佢已經超過 50% 嘅話，就唔適用啦。咁頭先我講嘅情況咧，就係低過 50% 咯。咁所以咧，喺向前看嚟講，咁其實喺發展商嗰個嘅，當佢發展嘅項目去設計嗰陣時咧，就應該要諗埋呢一步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個首尾亦都係永遠嘅，就係嗰啲住宅嘅業主就唔可以有超過50%嗰個嘅嗰個份額嗰個嘅分配咯。 另外一个嘅你哋报告里面都有提出咧，就系、是、关于维修嘅时候嘅基金嘅问题啊。因为咧，如果根据翻而家建筑物管理条例啦，其实个公契经理人咧系要设立同埋维持一个嘅特 別的基金去支付呢預期但是又不是年年都要給的款項，譬如一些的大型維修工程這樣了。但是呢根據資料呢、又不是說全部樓宇都有設立到那個基金的、你們有沒有發現到為什麼會是明明個條例有寫是需要做這個基金，但是最後就大部分都是沒有的呢？ 其實根據我們和物管公司的了解，很多時候一是法例上都有一個叫特別基金，就是 要成立的，但是在、這個市建局他們在2017年的研究、顯示呢，就其實只有三分之一他們所調查的樓宇、是有成立這個特別基金。那為什麼呢？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拗不掂數、第一就是有沒有成立那個業主法團，有一個好的業主組織去跟這個物管公司去處理這個問題。那第二就算有或者沒有都好啦，很多時候都拗不掂數的，因為因為個銀碼是會牽涉到比較大的。那所以如果是很多時候建議那個金額是比較大的話，那當然業主又會反對啦，因為他們要付錢出來的嘛。那所以呢在這些爭拗上面呢，即是隨著歲月一路拖拖拉拉的話呢，就很多時候都沒有成立啦。那但是最終呢，其實對业主来讲是非常之不着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任何事情特别是楼呢都是会老化，到你老化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要更换，而更换一个楼宇那方面所有不同的设施的时候呢，不论外墙啦、电啦、水啦等等呢，其实是讲一些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如果你们之前不储定钱有一个好的机制去支付这些的、预期的维修和保养开支的话呢，最终呢就是业主自己要银荷包出来，咁大家要夹粉啦。但夹粉嗰阵时呢就嗰个金额可能有时真係唔细，所以好多时传媒都会报道到呢，就係话哇好多业主呢可能就要抗议啊，又或者係要诉诸公众啊咁。咁但係就是因为之前个规划唔好，同埋个扣嗰个成个计划啦，同埋嗰个沟通啦做得唔好呢而导致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就绝对需要呢係成立呢一个我哋叫做嗰个叫做工程基金，就係、是、就住一啲不同的楼宇，他们呢就是要透过不同的方法就开始呢就去储定钱，令到他们将来维修的时候不需要有些惊吓账单去送给每一个业主。 但是会不会其实都是回到管治问题呢？因为你维修基金是不够的，维修基金通常都是在管理费那里出，而业主普遍又觉得管理费偏高的，或者对那个可能是经理人不是那么信任，那真的可能 是一个鸡同蛋的问题。如果你不够钱的时候，那就会一直都不够。所以关键到底会不会得个管治问题呢？如果不是，其实个维修工程就很难有足够的基金 去支付日益老化的楼宇的维修。 是啊，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咧喺個法例上邊咧嗰個要求咧係應該要存在嘅，因為其實根據啲物業管理公司都係同我哋反映咧，其實佢哋都情願咧就係立法去講到明係要收幾多，咁對佢哋嚟講咧係容易做啲。如果唔係不斷同個業主來來回回嘅話咧，都唔係一個好嘅事情。咁所以我哋咧今次個建議就係話喺呢個工程基金裏面咧就制定一個十年嘅維修保養計劃。咁當然咧可以點樣去計算嗰個嘅供款數額咧，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嘅。咁我提出有四个可以俾大家去讨论啦，一个就由独立人士编制去维修啦，即系个预算啦。第二咧就系喺你个物业管理费里面咧就再加一个比例，咁大家咧就即系每年去每个月去供多啲啦。第三咧就是一个混合模式，因为呢个参考都系国内深圳嘅，就由发展商咧去支付一个种子基金，然后加埋咧而家我哋啲业主系需要俾两个月嘅管理费嘅供款啦，再之后咧我哋再由业主咧每个月恒常咁嘅供款。咁而最嬲尾咧，就用翻而家嘅方法，就是物業公司或者係法團咧去編制預算嘅現行做法。咁呢啲咧都可以值得參考嘅。但係個精神就係話，唔好唔理，唔好踢埋一邊，因為終有一天你都係要俾錢。不如早啲去儲定錢嘅話咧，就會比較大家會好啲咯。 消委会的报告亦指小业主在业主组织的参与度高低和他的管理费是有关联的。关于这一点呢，你们就说即有很多人不参与就是因为很忙啦，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不认识啦。但是我们向前看，有些什么的方法可以令到小业主的参与度是提高呢？因为香港人就真的很忙。 其实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第一呢就係、是、其实当你成为业主嗰陣时呢係最兴奋嗰刻。咁所以呢我哋觉得喺唔同一啲叫最重要嘅接触点啦，当你买嗰刻啦，当你收楼嗰刻啦，同埋当你搬入去嗰刻啦等等呢，其实都好多唔同嘅接触点呢可以进一步呢去教育嗰个嘅业主啦、啊、有关于佢作为业主嗰个嘅权利同埋佢哋嗰个责任。 咁譬如話我哋有個建議就係當佢一收樓嗰買到嗰層樓嗰時咧，就應該要有一個叫做信息包去提供俾佢哋啦。另外咧就係、其實物管公司同埋發展商都可以做多啲嘅活動咧，就係、去教育佢哋，同埋係用一個有趣味啲嘅形式去同佢哋接觸啦。咁仲有咧就係、科技啦，因為咧喺現今世代咧，唔係話淨係大家見面先得嘅，好多時如果透過一啲嘅我哋叫 apps 啦嚇，係手機嗰啲嘅應用程式，係將一啲重要嘅信息，又或者一啲資訊或者係佢嘅記錄，係擺喺嗰度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潛移默化咁樣咧，去令到啲業主咧就住佢哋物業管理嗰啲嘅事宜咧，係提升咗佢哋嗰個嘅認知同埋嗰個興趣。咁呢個咧，我哋覺得都係非常之重要。仲有咧，就係、其實做呢啲業主組織嘅代表咧，係非常之辛勞嘅。咁我哋都會覺得咧，其實喺現行嘅制度底下咧，似乎咧唔係有足夠嘅表揚咧，去俾佢哋同埋去睇翻，即係去回饋翻佢哋付出嗰個嘅努力。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就不幫助佢哋嗰個津貼數額啊，因為係而家喺呢一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咧，可以俾一啲津貼佢哋嘅，但可能係相對比較少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喺呢一方面咧，都可以再去檢視一下，睇下可唔可以咧，可以正確地同埋係有比例地去反映佢哋對樓宇管理嗰方面嗰個嘅貢獻啦。咁呢一啲係冇一個急就章嘅方法。但是就一定要做，因为业主自己不参与的话，其实蚀底最终都是自己。所以希望透过今次这个报告，就算业主对整个背后那个的流程不理解的话，最重要都听到我们一句，其实千万不要觉得不关自己事，也不要觉得自己忙就什么都不理，纯粹交管理费算。但是又 很辛苦地次次都为什么又交管理费呢？所以就应该他们多些参与，多些问，多些监察，其实对整件事来讲都是好一点。而且我们看到是对他们的管理费是有个正面的信息的，少数怕长计，你悭回1-2% 都好啦，咁你其实长远来讲是以年或者月或者是好多十年去计的话，其实你可以悭回很多钱。咁其实这一方面呢，都是业主自己本身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咯。咁而最后一点呢，我都想提一提返呢，就是旧楼啊，就是他们那个业主怎样可以修改这个公契呢，都是非常之重要一点。咁我们的建议呢，都是而家係要100%嘅人同意先至可以收呢、修改呢一個公契。咁但係咧，其實好多舊樓咧，可能啲人已經移咗民，或者有啲人已經過咗身，根本係冇可能係100%噶嘛。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再去提出一個討論咧，係點樣喺一個嚴謹嘅機制底下，都容許業主可以係一個合理嘅情况底下去放宽同埋修改呢个公契咯。 好多谢晒你，黄凤娴，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黄凤娴咧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嚟嘅，电话号码18721。何建中，我哋听听听众许生嘅睇法啦。许生你好， 系啊，黄凤娴，我虽然佢而家听唔到啦，我希望我哋真系，我想全香港应该向佢致敬啊。佢哋本身已经发现咗好多我哋一般市民需要注意嘅地方，我哋无能为力噶嘛，但佢哋都做到，好重要。我举例，我本身都系一个法团嘅一个嘅委员啦。咁但系我大厦本身系个商业大厦嚟嘅，佢哋本身已经有一个嘅两个嘅地产商啊，系 hold 咗好多嘅物业、地铺等等。佢个大维修嘅时间应该系按份数嚟分摊嗰个嘅承担嘅责任噶嘛。咁佢哋话可以。就做到是通過是不需要他們的鋪不需要參與要幾樓的商業單位不參與等等，即是他這樣做法的時間呢，變成我後期我自己去處理，他都是維修的，要維修，但是上面要攤分很多東西的時候他不攤分，這些我們沒有權出聲的，因為他們根本一舉手就贏了嘛。例如我們本身一開始的時間呢，法團成立的時候呢，是有自己獨立的一個戶口的，即是收支，希望能即交管理費入自己戶口，每个月的开支其实拿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照给他们的。但是他们不赞成，不赞成的时候变成所有的钱都入在他们自己本身账的户口里面。包括 有利息我们收不到的。如果里面有大笔的钱是 reserve 了做一个维修基金，那里面有利息的很大笔钱嘛，是不是我们都收不到利息的。所以很多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今次很好的。即是消委委员会呢，我觉得我们今真的要比较金子经济。即是全香港很多大厦已经是面对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是几十年了，几十年的。我们的大厦里面是30几年，但是很新的。即是不断是都他管理是不错的， 但系变咗个整个嘅过程里边，我发觉有啲问题。 好多谢晒阿许先生嘅意见同睇法啦吓。咁啊，不过咧，其实究竟香港人啊，点样可以提高到佢哋对于物业管理嘅参与度咧？譬如头先阿黄凤娴提过嘅，会唔会有一啲嘅津贴可以提高嗰个嘅比率或者金额，可以帮到佢哋咧？嗱，电话号码18721啦，我哋不如请嚟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发言人陈志求同我哋倾下。陈志求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刚才呢消委会嗰份报告呢就提到业主对于业主嘅大厦管理事宜嘅参与度就唔高啦，咁当中因为好忙啦等等。咁其实呢有啲咩方法可以提高到佢哋嘅参与度呢？譬如佢哋而家有个建议嘅就係话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入面呢，俾管委会特定委员嘅最高津贴额呢係咪可以提高去增加诱因？你自己嘅经验觉得呢啲有得唔得呢？ 目前嚟讲咧，即系主持你讲得系非常之啱嘅。根据香港法例第344章啊，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佢其中咧系可以咧，即系如果系管理委员会啲 office bearers 啊嗰啲咧，佢系可以每个月系收取1200蚊嘅一个 allowance 嘅。但系据我嘅理解咧，就即系而家香港参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工作管理委员会嘅工作嗰啲人士咧，其实佢哋就真系唔系为钱嘅。佢哋就真係想即係出一分力啦嚇，咁就係管理翻佢哋嗰個自己嗰個物業。咁呢個咧就亦都係喺即係1993年咧，即係呢條例咧嘅一個修訂之下咧嘅，即係我哋睇到咧就係咧以往係冇嘅。咁但係咧就我喺從事呢個行業都已經40多年啦，但係我理解到咧就冇乜，尤其是嗰啲大型嘅屋邨屋苑咧，係冇人去 claim 呢啲錢嘅。即系出嚟参与嗰啲咧，就多数都系好热心嘅人士。 其实佢哋系咪唔知啊？我想问。 唔系唔知嘅，呢条法例嚟噶嘛？咁其实就即系管理公司都会话俾嗰啲即系法团咧，佢哋会知道嘅。咁即系我嘅理解咧，佢哋就话，如果我收咗呢1000多蚊嘅话咧，即系就会俾人诟病嘅。咁我諗呢個就係即係香港，即係香港人嗰個精神啦。咁嗱，你話即係係事實上咧，即係我都同意消費者委員會佢即係嗰個 findings 啦，即係佢哋話即係有好多業主咧係唔參與。嗱，唔參與咧都有唔同嘅原因啦。一就係可能即係剛才所講啦，即係太忙啦，香港人真係太忙啦，所以咧就如果我淨係交即係交少少管理費咧，就可以管理好我個屋苑嘅話咧，好多業主都好樂意嘅。第二咧就係咧。就是说他们就对那个管理公司或者是对那个立案法团甚至乎或者是一些业主委员会那个工作呢他们是认同的。 嗯。 那我成日呢我都举很多不同的例子的，就是比如说在港岛东区就是有一个很老牌很大型的屋苑啊，就是60年代就已经是落成的了。咁你睇到呢，就是那个大型的屋苑就过万个单位。但是呢业主呢是不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嘅，咁点解咧？咁嗱，呢个咧亦都系嗰个管理公司咧，亦都系发展商属下嘅一个全资嘅管理公司嚟嘅。咁但系咧就系佢哋系鼓励业主咧，就即系都参与嘅。但系业主咧就佢都按嗰个公契咧，佢哋成立咗一啲即系业主嘅机构啦。但系就唔系立案法团。咁呢个有啲咩好处咧？佢哋就佢有权。咁佢即係 as if 佢就好似係一個法團咁樣，但係咧佢唔係一個法人嚟嘅。咁而家佢同管理公司咧呢幾十年以嚟咧，大家有商有量。 嗯， 阿陳生， 咁喺政策嘅制定啊，或者係管理費嘅制定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即係有商有量啊。咁同埋咧係達到一啲共識啊。咁甚至乎你睇到呢個老牌屋苑咧，佢哋都唔止一次咧係做過好多大型嘅維修嘅。 嗯， 阿陈生，其实咧 系业主参与嗰个， 即系另一个方法， 系啦，冇错啦。 何建中， 因为咧，即系呢个管理费咧，即系好似唔喺成个社会嚟讲唔系好大嘅问题，但我哋睇翻个数据，即系物业管理收入咧，一年系550亿，系占家庭每月收入嘅7%，占呢个 GDP 2%。咁其实头先过去一小时，我谂讲好多问题咧，都唔系啲新嘅问题。咁你作為物業管理界，自己內部有冇傾過咧？或者會唔會可以即係做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叫良好嘅守則 best practice 啦，英文叫做，即係去處理呢啲問題咧？譬如話業權份數嘅問題，或者係維修嘅問題，或者個有時唔透明嘅問題，即係你哋個業界有冇諗過喺呢一方面去做啲嘢？ 有嘅，其实咧，即系喺业界里边咧，即系即系而家系提供服务嗰啲咧，都系好多呢啲专业嘅团体嘅会员啦，譬如话系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员啦，咁呢啲我哋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守则啦，或者系测量师学会嘅会员啦，咁嗱最。即係咁喺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咧，我哋喺今年嘅法八月一號咧，即係有一條新嘅法就會喺八月一號咧，就係落實就係嗰個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啊，即係香港法例第826章啊。咁嗰度有一個叫做即係物業管理業監監管局嘅，咁而家已經出咗16份一個 code of conduct， 即係一啲作業嘅指南。咁當中咧，亦都譬如管理費啊，嗰個計法啊，有好多唔同嘅議題咧，都已經列入咗落去嘅。咁變咗咧，就喺所有管理即係要持牌嘅物業管理公司咧，係一定要跟嘅，即係跟住呢啲已經係即係法例裏邊嘅其中一啲 code of conduct 嚟。咁當然啦，又如果仲有就係嗰啲由八月一開始咧，就所有即係要提供服務嘅管理公司咧，一定要持牌上崗啦。咁負責嗰啲經理啊，或者係嗰啲管理主任咧，亦都係要嚇，即係要攞一個嚇，就係一個 license 嘅。咁咪亦都有係一級嘅持牌，或者二級嘅管理主任。係。咁亦都咧，佢哋係執行咗好多好多呢啲監管嘅。咁所以你講話呢啲指引咧係有嘅。 系好，唔好意思啊，陈志球，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因为个信号咧有少少唔系太清晰啊，多谢晒你，陈志球咧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发言人，咁佢亦都提到咧，八月嘅时候咧会有条新嘅条例喺度落实啦，咁不过有条条例之后，点样系可以改善到成个物业管理界嘅头先提到嘅透明度啊，同埋水准嘅问题咧，呢个就要即系有待观察啦。跟住我哋听埋有位听众尹先生啊，尹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云生。 我就系曾经系主席， 系， 咁就其实就嗰阵时都即系座楼都拆咗啦，而家都，咁我哋旧大厦嘅，咁就都能够可以集齐到 100% 嘅业主出嚟，就谂住就改咗个业权份数就去做大厦维修啦，咁咧就冇办法，奈何都系改唔到，因为。当其时发展商定嘅业权地， 尹生系当时发展商定嘅业权份数问题系咪啊？ 系啦，系啦，咁佢定就定最大份，咁变相一样嘢，我哋上面小业主储齐嘅业权份数都唔够佢大，佢一句反对，我哋就冇得喐，咁奈何就冇办法啦，连大厦维修做唔到啦，就焗住就等屋宇署去做维修，屋宇署做维修咧。就好公道啦，跟業權份數嚟到去攤分，咁佢又冇聲出，因為我最慘嘅嘢嗰陣時，我做主席就係做個水務維修，就咁簡單嘅嘢，佢話我地鋪得兩個嘅啫，我俾兩份，其餘嗰啲我就唔俾啦，咁我就覺得喂咁樣好唔公道。但系奈何冇办法，因为佢链住个业权份数最大。 系呢、這个就系、是、业权份数对于小业主嘅发言权嘅影响啦。多谢晒你啊，尹先生。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榄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暂时塞到去三成。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建中。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何建中跟住落嚟咧，我哋倾一个同教育相关嘅议题啦。咁其实咧近几个月啊，都惹嚟大家嘅关注啊，就系因为咧系小学咧有小学啊，就系因为收生不足啦，而下年咧不获派小一嘅。咁如果当佢哋不获派小一嘅时候，佢哋可以选择嘅前路咧就非常之少噶啦。咁啊，最终咧可能会有机会步入一个停办嘅步伐添。今日咧就系教育局局长咧蔡若莲啦，佢就系表示啦，喺新嘅学年咧，总共有5小学咧系因为收生不足啦，而不获准咧系开办小一嘅。咁其实佢就话，即系有唔同嘅方案可以俾啲学校选择嘅，包括咗重置合并啦，或者改用私营嘅模式去开班啦，又或者安排特别试学啊等等咁样。咁不过无论系用任何方式啦，即系学校都有好多嘢咧系需要克服嘅。咁但系咧睇到啦，其实有几间啦，包括咗系长洲同锦江小学啦，咁另外就有黄大仙嘅即系普仁学校啦，仲有就系咧另外一间就系位于中西区嘅圣家禄学校啦。其实不约而同咧，都系争一个人咧，先至系够16人，即系话咧达到开班线。咁所以咧，亦都引起一啲讨论，唔够一个人就唔俾佢继续下年办小一，系咪有点不近人情咧？何建中， 我哋睇翻啲背景资料咧，其实嗰个所谓开班线就系一路下降嘅。咁我哋知道，其实即系适龄学童即系一路下降，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啦。尤其是喺即系2013年开始，我哋冇咗个双非，停止双非。咁咧計翻啲時間咧，其實係一路會由小一可能一路蔓延上去，即係更高年班。咁、那個開班線咧，過往就係由24人減到16人。咁即係當然啦，我諗從學校角度，梗係希望即係爭一個都可以開啦。咁但係我哋又要問，咁即係佢本身始終都係有一條線喺度。咁無論你定幾多人數咧，都可能會爭一個人嘅。咁所以變咗，而家可能學校要諗嘅就係、是，好似你所講，可能係通過合併啊，定係即係唔係即係如果將來啊，如果將來學即係學校有生存嘅危機嘅時候，就可能要通過合併或者私營啊其他方式咁樣。 嗱，当然啦，即系你话嗰个开班线本身已经由24降到去16啦，咁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啦。不过咧喺外界睇起上嚟咧，个观感就系、是、今年我真系只系争一个人嘅啫。咁其实譬如有啲学校咧，佢哋就话喺即系派位完之后咧，佢哋有机会收到一啲嘅插班生嘅。咁呢个系会令到咧学校嘅整体嘅小一学生嘅人数增加嘅。咁但系如果系仅仅而家争一个人就开唔到班，就唔俾佢下年继续系即系开办小一，而要令到一啲本来获派咗嗰间学校嘅家长就要为佢嘅小朋友咧系拣过另一间嘅学校啦。咁呢个系咪都可以有一个值得去到即系斟酌嘅空间咧？因为而家个开班线，而家唔系讲紧咧话你要将个开班线咧再降到去即系15啊或者系14啊嘛，而系讲紧个现实就系16，咁啊争一个，系咪可以俾佢酌情，起码做埋今年，咁然之后再睇下下年佢咪都系达唔到呢个开班线，先至再做一啲嘅决定？呢个系咪一个即系都可以思考嘅角度咧？何建中。 咁当然从学校嘅角度或者同尤其是从啲家长咧，譬如嗰15其中一个嘅家长，咁梗系希望系咁啦。咁我自己亦都睇到咧，其实即系就算你 keep 翻16人咧，有一啲特殊情况，其实可能各方都可以酌情考虑嘅。譬如有某间学校，佢个校长讲佢有一个家长因为封关影响延误报名咁样。咁即系如果你有真系有呢啲咁嘅情况，而真系有家长系延咗报名。你都唔俾佢報，而因為咁樣而唔俾佢開小一咧，我又覺得有啲不近人情，可能真係要每間學校嘅情況去睇咯。 嗱，當然喺資源運用角度咧，即係政府有佢嘅考慮嘅方向啦。咁但係在於一個人性嘅處理嘅角度咧，有啲家長咧就真係會覺得而家嗰間嘅小學佢哋讀得好好地，又或者佢揀到嗰間學校就係因為佢心儀嗰間學校，總有啲原因嘅。不過就係因為咧，而家爭一個人，你就下年係唔俾嗰間小學開辦小一，逼 到令到啲家長去到轉校咧，咁所以有家長咧就感到係頗為即係無奈，同埋喺個鏡頭面前啊，都見到佢哋係頗為激動嘅，有一個哽咽嘅狀況嘅。嗱，咁但係究竟喺一個資源運用同埋即係家長嘅選擇以及係學校嘅生存之間？几个嘅因素应该点样去到衡量呢？电话号码18723一，那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呢，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嗱，电话旁边呢，我哋又请嚟一位嘅嘉宾啦，佢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成员，系管浩明牧师。管牧师你好。 系你好啊， 系 管牧师你好。 嗱，管牧师啊，你哋你都系圣公会嘅前任嘅教省秘书长啦。咁其实圣公会下低咧都有唔少嘅学校噶啦。咁其实面对学生人数下降，要缩班，甚至要去到杀校咧，就系、是、呢几年啊学界面对嘅问题嘅。关于头先我哋所讲到嗰个开班线嘅问题，嗱，你自己又点样去分析咧？因为佢真系争一个啫，话仅仅争一个，而且唔系讲。一家学校有三家小学，起码据知都是这样的情况。 是明白的，我想从感情上绝对明白，因为我自己都有很多学校啦，我们。不过正如我想我刚才听到你所讲，因为由24个降到16个呢，其实个 range 都很大的。所以我想在政府来讲，或者任何的一些的机构，可能佢都有條劃線喺度，咁依家就好似睇落個劃線就爭一個啦。咁但如果你同一個正式一個班級嚟講咧，其實我哋大家都明白，一個小班教學都起碼24個。咁如果再少咧，其實我老實講，佢對個班級本身嗰個學童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因為太少人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似一個班啊。 嗯，即系呢个就系在于学生嘅群育考虑啦，系咪？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系啊。 嗯，但系亦都有一个情况，因为譬如以呢个圣嘉禄学校为例啦，咁其实咧有一啲消息就话咧，佢哋个学校今年啊都取录咗超过成20个嘅插班生咧入读去各级嘅。嗱，咁即系会唔会系存在一个情况就系、是？都反映嗰啲學校咧，真係都受到家長歡迎嘅。今年可能基於嘅各種嘅因素，譬如係頭先有提過嘅嚇，可能係因為封關問題令到家長報唔接名啦，而令到佢真係咧就開唔到即係唔夠16人，未能夠達到呢個開班線。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就令到嗰間學校下年係唔獲派小一咧，呢、這個亦都會引起咗另一個嘅效應啊，就係間學校可能会是越来越缩，咁到最后咧，就是佢可能真的要停办噶咯。 照我所知道，譬如我哋啲学校都系嘅，即系基本上边咧，即系好多即系佢譬如派位咧，唔系一年间系会咁样嘅情况嘅。咁其实我谂某啲学校应该喺几年间，佢都应该白团系都应该知道佢系即系属于应该比较危一啲噶啦，咁样吓。咁呢个即系我相信就应该都系应该会之前会知道，唔会突然间有间学校可能你派开俾你一个比较好嘅数，突然间就话唔派俾你嘅。咁即系我谂大家都要面对个事实啦，其实最困难，我相信大家都唔想，因为我哋都好明白每一间学校我哋都有感情啦。咁不过最大的困难就是香港的确面对咗个人口系唔够啦吓，咁亦都喺个群育上面咧，讲真句，我哋有啲学校，我哋自己过往我哋嘅做法就系、是，譬如用一啲嘅合并嘅方法啦，甚至有一间学校我哋系用自费方法，我哋都杀咗佢嘅。咁当然感情上面一定我会答问题，其实我哋都见到，如果得一个班级咧，其实相对嚟讲对学生都唔系一件真系好事嚟噶咯。咁所以我哋就情愿将佢转为一啲其他嘅用途，希望能够帮到个社会啦。 系啊，管牧师，你头先提过即系重置合并啊，呢、這个都系政府提出嘅。佢即系将来如果佢真系要所谓面临失效嘅一个方案，咁我都想了解啦。其实即系我哋讲呢个问题咧，最关键一个系第一学生嘅利益啦，第二如果真系有失效就唔好影响老师嘅生计啦，第三就系爆团体点样睇啦。咁我自己觉得其实合并可能都系一个出路，但系如果你牵涉到唔同嘅爆团体嘅话，咁啊点样进行咧？或者政府系咪都要？積極啲去介入，就唔好等到最後一刻差唔多失效啦，先至好倉促嘅合併。因為啲人數減少，學生人數減少係一個自然趨勢嚟噶嘛，唔會突然間會多翻好多噶嘛，係嘛？咁你點睇合併呢樣嘢咧？ 我同意你讲嘅，因为合并当然啦，公道啲咁讲，对大个办学团体我哋容易做好多啦，系咪？咁如果对一啲细个办学团体嚟讲，我明白其实好多时候最主要都系感情嘅问题，即、就、系、是、觉得咁，但系会唔会真系为学生嘅好处？特别因为区里边咧，有啲区你真系睇到嘅情况，譬如可能佢个学生经唔系一个比较老嘅区里边，佢搬咗一啲地方，咁唯一一系就系重置喺第二度。如果真系唔得嘅咧，学校合并嘅时候，可能两个办学团体倾一倾，或者将一个学校名可唔可以大家都有个共用嘅名啊，或者一啲嘅留翻一啲嘅嘢，譬如过往一啲嘅历史啊，当中喺间学校里边，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大家可以商量，因为始终我谂我哋教育始终翻最根本嘅嘢，我哋希望学生能够得益嘅。好似我头先所讲，其实真系如果一班你谂下得十六个小朋友，唔好十六个，即系廿个，其实都唔系真系好理想。咁同埋如果你真系万一最唔好彩地全部都系一咁上嘅时候咧。其实你最终嘅学校都冇乜人气啦，吓咁呢个都系我哋过往真系遇过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哋就好即系真系好真心咁样去面对呢个问题。当然我成日都讲，你杀咗间学校，梗系有校友会嘈啊，有好多人会出声。咁但系大家真系如果系用理性嗰啲去睇，一间学校如果你嗰个班级里边得十几个人嘅时候，其实佢真系好似大嘅补习班咁嘅啫。 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对于缩班杀校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倾倾。不过管浩明，其实你们可不可以都讲回呢，你们以往将学校合并的经验呢，就算是同一个办学团体呢，你们要处理的问题的困难最难之处究竟是在哪一度呢？譬如说老师的安置，究竟怎么去处理呢？怎样去决定用哪些学校的校舍，甚至是譬如校名啊等等的问题呢？个经验是怎样啊？ 我哋過往咧，老師咧，因為我哋本身咧就小學比較多嘅，咁譬如咁樣，我哋就會將佢可以去到其他小學去到接收咗佢嘅咁樣啦。咁當然我明白，如果細嘅辦學團體可能佢哋會有困難，呢一方面可能請教育局可能都幫手，譬如影咗相嘅，可唔可以有啲方法令到大家幫手啦，即係咁樣啦。咁至於話校名嗰度咧，我哋以往嗰個咧就係兩個校名都唔用，我哋俾一個新嘅校名嘅。我哋係咁樣做法嘅。咁不過當然你話如果佢兩個辦學團體嘅名可以大家有冇一啲商量嘅可能性咧？咁其實我諗唔係話唔得嘅，最緊要我諗辦學團體之間，我哋相信好似我講，即係回歸到最後都係大家做教育啫嚇。咁如果譬如咁講，可能個細嘅辦學團體覺得佢可能得一間學校或兩間學校，咁或者佢合併去一啲佢相對覺得係可以同佢理念差唔多嘅，或者可唔會好一啲咧咁樣。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好老實講，佢合併嘅當中最困難都係大家嗰個持份者啦。當然咁，但係我諗最主要真係，如果我哋每一間學校都係留翻一個真係好少數目咧，係真係唔係太過好咯。依樣嘢對學生嚟講，因為你諗下，佢會覺得個學校點解人哋間學校會咁樣養嗰間學校咁樣，其實成長過程當中佢嘅見到嘅學生嘅數目都係比較少一啲同學嚇。 但我想問喺個校舍上面咧，點樣去決定係邊間去拼入去邊一間嘅咧？ 依、這個咧，我哋過往因為我哋係兩間校舍咧，都係唔係好即係應該唔符合標準嘅，所以我哋同一時間咧搬咗一間新嘅校舍嘅。咁我知道有一啲情況咧，都係會係拼佢另一間校舍，視乎邊一間校舍嗰個條件好一啲啦。當然咁講，譬如有間校舍可能細一啲或者舊一啲嘅，咁另外一間拼過去咯，咁樣。 我都想請問一下咧，嗱，即係如果你從數學上就兩間校合併就夠人開班啦，咁呢個從學生嘅方面，咁老師又點咧？兩間學嘅老師啊、校長啊咁樣各自去即係教嘅科目又唔同啊，咁樣可能編制又有啲分別，咁點處理咧？ 當然咯，依個係一定要去大家去諗辦法㗎啦。依個你講得啱嘅，因為老師一定會突咗啲出嚟㗎啦。咁樣咁，所以依一個方法底下，會唔會如果好希望就兩個都唔係太細嘅團體，譬如舉例咁，如果有個本身個團體當中可以有辦法喺自然流失裏面可以幫到啲老師嘅，咁相信即盡量係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到最後真係冇辦法，我相信老老實講句，香港未來實面對依個問題嘅，因為如果要按照我哋而家人口 口咁嘅情況咧，係個別一定有學校咧會面對呢個問題。咁我相信呢個希望喺個自然流失嗰度能夠填補一啲啦。咁只可以咁樣講法啦，因為始終嚟講，我諗好真心講，因為冇一份工作可以永遠話俾你聽，佢一定會有即係唔會受到影響嘅，某個程度係咁講嚇。 嗯，另外咧，除咗係合併之外啦，仲有一個嘅選擇咧，就係改用私營嘅模式去開班，即係轉私校啊。咁譬如我哋而家睇到啦，就係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同錦江小學咧，就選擇喺2023-24學年咧，用私立去到營運小一嘅。嗱，咁其實按你哋嘅即係經驗各方面咁樣，要用一個私立嘅方式營運小一嗰個嘅挑戰又係喺邊一度咧？ 挑戰我相信一定嚟自政府嘅資源嗰度會冇咗啦，咁可能大學團體啊或者其他就要貼啦嚇。咁當然我只會咁睇法啦，我唔敢代佢哋講，不過我猜測就係大家可能都喺感情上邊仲未即刻放得低，咁所以咧可能用呢個方法睇睇會唔會做啲咯。如果你話好簡單，如果大家話即時唔做嘅，咁可能大家話啊唔係嘅嘛，咁我未必即係未必能夠依一剎那可以接受到呢個事實咯。咁通常可能會唔會睇多一年兩年啊咁樣。咁過往我哋見到有啲學校真係冇辦法，我哋其實睇到嘅情況都係區裏面個情況不斷嘅縮。其實其他學校都可以用一句比較簡單俗語叫吊住鹽水嘅啫。咁所以可能自己會盡快嘅去諗一個新嘅方法，唔好大家喺度即係咁樣捱落去咯。可以咁講，我真係用呢句説話。咁當然我明白好多辦學團體佢會諗住啊，會唔會因為如果唔係嘅，其他持自憤者可能話你試都唔試啊咁樣。咁所以我估計佢哋嘅方法就係用呢個方法能夠睇下未來一年裏面會唔會好一啲啦。不過老實講句，某啲區域我相信嗰個情況都會應該太大改善嘅，正常嚟講就 你頭先似乎提到就係你哋都曾經考慮過有啲小學要辦私人私立嘅小一，但係你哋最後冇揀選到呢個方案喎，係咪啊？ 嗰陣時我哋又未至於去到私立嘅，即係我哋主要就考慮究竟佢會唔會用一個自己嘅費用去到將佢即係叫做我哋叫光明結業啦。一點解呢？我解釋俾你聽，就係因為當你學生越少嘅時候，其實你教育局俾你嘅資源已經唔夠㗎啦嘛。譬如好簡單個 net teacher 咁，佢已經唔夠一個俾你，咁點算呢？咁你要自己貼錢落去俾㗎啦嘛。咁呢啲其實都要計數㗎嘛。咁所以我哋曾經有間小學，我哋大概動用咗1000万附近啦，就將佢六年裏面呢，因為家長當時候唔同意，因為家長當時候佢一定要我哋承諾俾佢由一年班要讀到六年班嘅。咁我哋都會咁樣做啦，我哋都會滿足家長嘅睇法。當然雖然我哋知道其實去到最後真係好少學生，咁但係佢哋堅持我哋都會咁樣做啦。 好多謝你管控。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何建中。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面对住学生嘅人口下降啊，咁究竟咧唔同嘅小学收生人数都跌咗嘅时候，咁有啲学校咧甚至系未能够达到16个嘅开班线啊。咁点样去应对呢个问题呢？咁系咪即系争一个就令到嗰间学校下年系唔再派小一学生俾佢？咁呢个系咪一个处理嘅方法？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讲一讲你自己的看法的。因为何建中如果看回即是一些家长反映似乎现在受影响的几间的学校都有他们的特色，即是最少在一些家长眼中都认为那些学校是有他的独特性存在的。所以怎样去到处理，特别亦都要满足到家长他们的需求，就是可能是另一个要需要考虑的点。 點啊？其實講到家長嘅需求咧，之前啊學界都講咗咧，話係咪可以有幾個方法咧去考慮？譬如第一就係你減少其他學校嘅扣門位，因為當你減少咗一啲學校嘅扣門位嘅時候咧，自自然然就係每間學校可以收到嘅小一生嘅人數就會減咗噶啦，咁於是就可以分翻俾其他學校啦。咁第二咧，亦都曾經有學界人士提過，你係咪可以用譬如小一到小三，即係呢幾年嘅學生嘅平均值去到計算，而唔係咧單單計算去小一係咪達到16人，如此咧就可以令到嗰間嘅學校起碼有一年或者两年嘅时间得以舒缓，再睇下用呢一两年嘅时间可唔可以系达到一个即系比较好嘅收生或者系改善到个情况啦。嗱，呢啲系咪一啲都可以考虑嘅方法咧？何建中， 你提呢啲方法当然可以考虑啦。咁但我会睇得比较长远啲，就话其实一个学校收生人数减少咧，其实唔系一朝一夕嘅事。而大趨勢咧就係學童人數減少，咁我相信其實學校老師或者家長都知道，哦，某一間學校其實佢收嘅人數嚟越少，當個家長知道嘅時候咧，佢都可能傾向去揀其他學校，咁所以好多嘢其實係已經有個趨勢喺度形成，咁我就期望其實即係教育當局其實係咪應該？即係一個更加前瞻性去諗呢樣嘢咧，即係你唔係等到去到16、15先至喺度講，先至去睇下點算，而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合併，咁點解唔等兩間學校比較健康嘅時候合併咗，咁學生同老師都開心係嘛？即係因為你純粹睇資源，跟住睇一間學校嘅人數逐年下降，逐年下降，就成為一個大家覺得好大嘅問題，甚至一個悲情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學校或者做教育唔應該係咁噶嘛？即係學生同家長同老師都希望喺一個穩定嘅環境去學習或者去教學。咁係唔可以前瞻性地去睇呢個問題咧？而唔係逐年咁樣去講數咧，逐啲講嚇。呢個我自己睇法。 嗯，你就話即係學校其實都大概知道佢個趨勢係點啦。咁所以變咗呢個都唔係無跡可尋嘅，係有跡可尋嘅。但係喺有跡可尋嘅情況之下，究竟可以點樣去做或者點樣去到處理咧？嗱，譬如頭先咧，如果話減每間學校嘅扣門位，當然有一啲嘅人士。有啲意見就會覺得咧，呢個對於家長嘅選擇權咧係不公平嘅，因為點解家長要去選擇其他學校扣門呢？個原因就係即係佢對於某間學校係更加心儀咯，認為可能更加適合佢嘅小朋友咯。咁但係調翻轉頭又再諗，如係唔係？其他嗰啲嘅學校，如果我哋係減少咗扣門位，令到其他學校可以生存嘅話，又會唔會係造就咗更加大嘅悲益咧？咁呢個又可能係另外一個要思考嘅可以思考嘅角度同埋方向。 係我理解之前教育局長蔡蓮都有提過，不過好似係講緊中學就唔係小學，即係將個扣門位嗰樣嘢去減少，甚至係去取消呢樣嘢。咁我唔知道嗰個效用會有幾大啦，不過我同意你所講，咁即係當然理論上係會令到即係呢個問題稍微舒緩，但個大趨勢我覺得同個人口結構有關咧，可能都係要諗一啲積極啲嘅方法去應對。 嗯，咁究竟有啲咩積極啲嘅方法係真係處理到咧？譬如咧，而家咧根據報道啦，就係救世軍啊，喺東區咧有兩間學校，就係中原慈善基金學校啦，佢哋咧九月開始咧就會係停收小一生，亦都會係計劃咧同佢下低嘅另外一間學校，就係位於杏花村嘅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咧合併，以配合咧未來區內嘅學額需求嘅，嗱呢個又係咪一個即係學校可以選擇嘅方向咧？仲有咧，亦都有立法會議員提過啦，佢就話而家嘅校網咧係比較細碎啊，咁以香港而家嘅交通發達，係唔係可以將啲校網擴大啲，咁令到呢啲學校亦都可以收多啲咧其他地區嘅學生，仲進而就縮減咗咧有啲學校咧就好多人，有啲學校就少人嘅問題咧？ 我諗呢個就好值得。考慮，我覺得我都同意，因為既然而家如果整體減少嘅話，咁即係直接啲講，可以有啲拉上補下嘅可能性會大啲啦。如果個校網大啲嘅話，係 啊。嗯，電話號碼18721啦，咁啊，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呢個議題啊。 閒時吃緊，忙裡遊閒。 第二咧就係話嗱，我哋做人咧就要攞個平衡啦。 在静之中你懂得观察万物的运动，在悠闲之中又可以静观众生的忙碌，你就可以体会到表象以外更深层次的智慧，就是做人要懂得平衡，这样才可以得到超凡脱俗的乐趣。 淡淡菜根谭，主持钟杰伦、谢向荣教授。 第一台星期六晚八点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嗱，电话旁边咧，何建中，我哋请嚟另一位嘅资深嘅教育界人员啦，就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嘅。张勇邦校长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好。 系，嗱，张勇邦啊，一啲嘅学校咧，如果佢系今年不获派小一咧，咁教育局就话俾几个方案咧，佢哋系可以考虑嘅，包括咗系从事合并啦、改以私营嘅模式开班啦，或者安排特别试学啊等等咁样。咁我哋头先都有讨论过，即系从事合并啦嘅一啲嘅问题啦，或者系私营嘅模式去开班所面对嘅问题啦。咁但系对于另外嘅一啲嘅方案啊，譬如而家咧圣嘉乐学校咧，佢就系拣咧系申请。是2024年参加2024年嘅小一入学嘅统筹办法，即系话再下年咧就参加翻，睇下佢够唔够可以收到即系足够嘅学生。其实唔同嘅方案去，究竟而家教育局咧一般嚟讲，除咗头先讲咗几个之外咧，有几多个方案系可以俾呢啲面临收生压力嘅学校去到申请同埋拣选嘅，同埋譬如如果佢隔一年先至再去收小一生嘅时候。又应该要考虑啲咩嘅点咧？ 嗱，刚才我谂主持人都讲咗啲方案咧，都系一直以嚟教育局嘅处理呢、這个面临杀校嘅学校嘅安排。首先讲转型私校咧，我谂即系长洲间都会咁讲啦。就转型私校就一定睇下间学校有冇好经济嘅资源可以支持得上，因为咧。如果佢一旦私營咗之後咧，其實一路上去嗰班咧，即係話一二三四五六都係私營噶啦，除非佢係類似呢個聖嘉樂，佢喺第二隔一年，佢教育局被容許去重新招生。收到生，然後我一級咧就變咗去重新納入翻政府嘅津貼咯。咁但係呢個方向咧就要睇辦學團體同埋法團校董會嗰個財力嘅資源嘅問題。第二就係剛才講到聖嘉樂能夠可以俾佢隔一年去再招，即係話2023年9月自行收生俾佢再收啦。希望可以2024、2025咧就重新開翻呢、这個。班嘅，如果收到生，嗱呢個咧已經係我哋個係寬宏嘅處理嘅，因為點解咧？原則上佢要隔年再開翻俾佢收咧，都要教育局即係。衡量過嗰個條件可唔可以有私俾佢招嘅。嗱點解咁講咧？嗱中西區咧好特殊嘅，據我了解。點解佢可以呢？因為中西區仍然有5至6間，應該係6間學校呢未行小班啊。 嗯。 你小班其實係講緊收30個小朋友。 嗯。 如果只要佢有6間學校，我粗略計一計啦，即係如果你有10個班你都行大班，每班你係多收小班5個人，即係由25變30嘛。如果有10班咧，即係講緊係50人噶啦喎，係嘛？咁所以如果係中西區有6間學校未行小班，當中有6班嘅大校，有3班嘅中型學校，都有我應該知道有成4間啊，起碼。咁好奇怪嘅就係、是。佢哋應該都有信心俾聖嘉樂再重新招，就係因為觀塘道官立小學官校，我哋都奇怪點解可以行大班嘅咧咁樣，因為通常小班呢個政策咧，官校應該都係所有政策政府嘅教育局嘅政策都係會一致執行噶嘛，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咧，局方係覺得中西區嗰個情況，如果佢一指下令，中西區統一都係行小班，咁即刻釋放咗好多學額出嚟。 嗯 嗯，我諗 即係嗰啲人係啦。 我想可能中西區比較特別，可能有個別學校很受歡迎啦。我相信，如果不是他都冇可能開到大班啦。咁但係頭先我提嘅意見就係、是、其實呢啲小班或者唔夠生，其實唔係一朝一夕嘅現象嘅。咁預期我哋每年去到而家哦五月份，都會有一啲學校出嚟講，哎呀，我得15個、14個，可唔可以繼續辦？預期係咁嘅話，其實教育局係咪可以前瞻性地去諗咧？等個問題未嚴重嘅時候，通過合併，通過其他方式，咁令到學生、老師、家長都安心咧？有冇人提過呢樣嘢咧？ 嗱，其實咧喺十幾年前，即係喺呢個当年由97之后到沙士之后呢、都我哋都经历过㗎啦。当年嗰个缩班杀校嘅时候呢局方亦都有希望促成一啲合并嘅学校，亦都有成功例子。譬如我熟悉啦，湾仔区金文贸易场保良局嘅张盈文学校呢，其实就係两间学校合并嘅。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即係成功例子。但係问题就係当年都发觉呢，如果两个办学团体两个教学即是办学理念，虽然大家都是办教育，但是很多时候举例啦，佛教和基督教没可能合并。咁好多的那个两间学校，我们曾经上下就我都经历过啦，上下就变成全日制，就算是同一校子同一个办学团体，我们上下五校合并呢，其实人事啊一个传统的文化气氛都未必相同的，所以其实那个困难就并不是教育局去帮不帮你促成，而是反而两间学校本身能不能够倾得掂。嗱，呢个咧就系好多例子都睇到嘅。嗱，唔同，如果你两间官校夹埋，咁梗系啦，即系同一个即系办学团体啊嘛。但系如果正话你所讲，譬如主持人正话我都听到提到，呢个两间东区学校，即系同样系 教世军属下，夫 人，系啦，教世军属下嘅学校，咁佢容易处理嘅。譬如我哋我过去服务圣公会咁耐，圣公会学校系咪都可以自己去倾咧？嗱，呢个反而容易嘅，即系同一个办学团体底下，但系好多学校正面临嘅情况底下咧，未必能够去自行倾得掂啊。咁呢个自由意志底下咧，其实都即系引发到啊，点解唔能够合并咧？咁我谂局方唔系唔想去做呢样嘢，佢都呼吁啦。但系呢个系能唔能够做得到咧？好多时候喺民间嘅办学团体底下咧。其实都自己内部要好多讨论咯。 你头先就讲咗，即系私立小学首先就要佢个办学团体有财力嘅支持啦。咁如果咧去合并嘅时候，又要考虑好多学校之间嘅文化或者佢嘅意愿问题啦。咁至于佢可唔可以选择隔一年啊，系再去收生咧，就要由教育局考虑翻咧该区即系成个区嘅一啲嘅学生嘅人数啊等等咧，先至可以做到噶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嘅选项咧，就系特别试学嘅。咁不过有啲学校就话特别试学其实对于啲学校嘅压力系好大嘅。咁呢个又系一个点样嘅选项咧？ 嗱，特别试学咧，其实呢个系我觉得都系一个正积极嘅方向嚟嘅。不过事实上真系对校内嘅压力系有，因为做得好与唔好。有好多時候大家喺局中呢會有時當局者迷㗎嘛，係咪？咁但係全面試學係真係可以講啦，真係翻箱倒籠乜嘢都睇㗎啦。咁你全面㗎嘛，即係佢真係睇下間學校係咪真係全面做得好，值得保留㗎嘛。呢個雖然係絕對係客觀嘅，我相信即係教育局好有經驗。但係對學校嚟講，譬如一間可以咁講啦，即係如果佢未受家長嘅太欣賞，而因為咁所以先要導致生源短缺啫。咁嗰間學校本身係咪真係努力咧？可能係好努力嘅，但係佢係咪做啱方向咧？可能又可能差咗啲都未定，唔知㗎。即係我哋好難，外人更加難去判斷啦。但係局方就能夠去有一個客觀嘅標準尺去度曬所有嘅嘢。而局中人，我哋講當時嗰間學校咧，其實所以就面對個壓力大，但係呢個係我覺得亦都係無妨係一試嘅，因為如果覺得自己係真係好努力，係做得出色，係應。 我呢、這個特別嘅全面試學，去將試翻自己學校嗰個能力，讓局方俾翻個 Q mark 落嚟，讓家長有信心去投考，就俾小朋友投考呢間學校。我覺得呢個係唔容易，但係我覺得係如果學校團隊有呢、這個即係正面嘅睇法咧，其實我覺得係值得一試咯。 啊，講埋你教育界提出嘅一啲嘅方法啦，就係、是、譬如減少扣門位。你自己覺得呢個可唔可行呢？ 嗱，正話我覺得有兩樣嘢要一定要行嘅。正話聽到主持人講，那個大班嘅問題咧，其實好奇怪嘅。譬如中西區正話講，有學校要縮，但係同時又要有學校仍然行緊大班，呢、這個似乎唔係政策嘅統一性嘅想法嚟嘅。本來呢個做法。全面呢個小班呢，就係、是、我覺得係需要即時去考慮去全面去執行，因為呢我諗教育係公平，教育就唔係話我你有幾強勢呢，即係唔係商業嘅競爭嘛。你我哋辦教育，我哋每間我都唔同類型嘅學校都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嘅符合佢哋嘅需要嘅。咁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手嘅做法，所有嘅大班學校呢，喺2024-2025年呢就全面去行呢個小班，呢、這個就釋放咗好多嘅人仔去俾返一啲可能生源短缺嘅學校。第二剛才講嘅扣門額，我絕對同意呢，起碼我哋而家現階段所有學校嘅扣門額就減 50%。 嗱，點解要減 50% 呢？如果係小班嘅，我哋收本來收兩個扣門額，即時可即係喺九月就只可以收一個。如果能夠做到，如果未能夠去處理到大班小班嘅問題，佢哋應該收三個噶嘛。咁如果減半50%咧，就1.5就係4×5應該都減2噶啦。咁就變咗咧，每間學校其實咧只能夠嗰個扣門咧係一個。嗱，如果你有1000個班全港，你每一班係減收一個啫，你係釋放咗1000個小朋友出嚟。啊，數面係咁計，咁當然啦，每個區每個區情嘅校情都不同，數字上令到法理情都符合到嘅，讓嗰啲弱可能修身薄弱啲嘅學校咧，即係無話可，大家無話可說。如果已經做盡功夫之後，咁然後如果家長仍然都有意願，所以我就點解唔能夠完全取消呢？因為家長仍然都有個盼望㗎嘛。如果佢係傳統嘅學校，佢係佢哋爸爸媽媽都係校友，而佢通過自行收生或者統一收生都冇辦法入到去，佢唯一嘅盼望就係可能都有扣門，但我哋唔好完全取消住，希望都俾一個家長嘅意願落去。咁呢個符合我哋過往嘅做法，但又亦都可以釋放咗啲適齡嘅人口。我相信咁樣係會係即係無論係學校啦、家長啦，都應該普遍可以接受咯。 好啦，嗱，而家咧最少有三間學校咧都係爭一個人先至達到16人嘅開班線。咁啊，蔡若蓮局長就話，即係反問話去到幾多啊，俾佢開，即係先至係算係近人情。咁但係佢而家唔係講緊咧話要將個開班線再降，而係話爭一個係咪可以酌情？你覺得可唔可以畫到一條嘅界喺度，爭一個就真係俾佢開咧？ 嗱，呢個真係情感上，我哋絕對係明白，即係爭一個而收，即係開唔到班嘅學校。但係又喺理性上去睇咧，其實16個人開一班，即係全一級小一，16呢條線咧，其實我哋爭取咗，我諗都起碼10年8年噶啦。即係當年我都有份去爭取。即係本來25人係一個小班嘅人，而家講緊一班開班線係16人，如果再減一個就15人。咁嗱，呢個究竟係咪無止境地去下降呢？這個可以大家去討論。我喺度亦都即係作為即係業界，我亦都唔方便去講。即係我覺得係情感上，我哋絕對同意，希望幫到啲學校。但係係咪佢減到15嘅時候，有下年只收14嘅時候，又下係咪爭一個可唔可以收咧？嗱，呢個我都明白賽局嗰個困境，即係點答唔到嘅呢個真係。 但係一個困難嘅問題。多謝曬你啊，張勇波校長，唔該曬。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多个政党团体设置街站争取市民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官员轮流到场签名。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再到街站打气的片段，他说新方案强化地区治理架构，促进地区工作的协调和合作，对市民和社会有莫大裨益。政党和团体又成立大联盟，并由全国人大常委、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担任总召集人。他说大联盟会用不同方式向市民讲解新方案，又说将来区议会由爱国者组成，但相信仍会继续有不同声音。香港冰球队二月出战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冰协寻日向港协暨奥委会提交书面报告。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次说，冰协不断提出失实指控，令社会有误解，看到冰协的报告之后更加失望。他批评冰协一直对关键问题避而不答。冰协公开声明只在比赛前有向主办机构提供正确版本国歌，但没有交代几时提交、哪里提交、有没有以硬件方式提交，以及有没有要求主办机构以书面确认。杨祖次强调港协没有不尊重运动员，有关讲法是失实。他又说港协会审视冰协的报告，希望在本月中董事局会议商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荃湾区关爱队誓师典礼，他致辞时说荃湾区关爱队是全港第二支成立的关爱队，今日正式启动。行政长官早几日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就重塑区议会和强化地区治理架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有关关爱队的功能以及和区议会的分工，是体现实践提高治理水平和切实排解民生忧难的重大举措。他说政府资助不同团体组成关爱队的目的，就是加强地区支援，和居民建立恒常联系，在突发和紧急事故发生时，关爱队能够迅速动员地区网络，协助受影响居民，急市民之所急。日本中部沿海石川县发生6级以上地震，放送协会报道最少一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消防部门说当地两座建筑物倒塌，可能有人被困。地震在当地下午2:42发生，震央位于石川县能登地区，气象厅最初录得强度 6.3 级，震源深度10公里，其后向上修订为 6.5 级，深度12公里。东北道近畿大范围地区观测到摇晃，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警报，但警告沿海地区可能发生若干海面波动。石川县朱州市一名男子从爬梯倒下受伤，送院的时候心肺功能停止。著名观光景点能富岛部分崩塌，游客慌忙走避。首相岸田文雄要求尽快掌握受灾情况，全力协助灾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初时有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车龙塞到去西环果栏对开。反方向落干诺道中去西环嗰边啦，跟住大会堂一段系车多，龙尾过咗税务大楼。 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军营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百家士街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口都是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德里广场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仍然是比较繁忙一些，车龙去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太子道西有水务急修，去大角咀方向近帝京酒店的第二线封闭了，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经过请小心忍让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我是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在瑞士春天最正的地方呢，就是瑞士其实有很多花的，也有一隻最有春天来临的代表性的一种花呢就会开了。我们德文名叫它做 Frühlingsglöckchen， 即是春天的小钟那么啦。它是一朵白色的花来的。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係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艺术治疗近年就听唔少，但表达艺术治疗又系咩嚟呢？同艺术治疗又有咩分别？ 治疗嘅过程又系点样嘅呢？系咪要好有艺术天分嘅人先适合用呢种治疗方式噶？ 唔好估估下啦，听下表达艺术治疗师麦婉芝嘅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建中。 就嚟到晚上嘅7:3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如果大家都想继续倾下有关于因为收生不足啦，而有三间嘅最少三间嘅学校咧，都系因为咧争一个人先至达到咧16人嘅开班线，因而咧就不获教育局咧系下年俾佢哋继续开办小日啦。咁啊，如果咧大家对于呢个议题仲有啲任何嘅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因为有一啲学校咧，佢哋就话即系喺家长眼中咧，佢哋自己各有特色嘅，譬如有啲就特别服务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学童啦，亦都有一啲咧，喺业界人士就话，即系佢哋可能系搞戏剧教育咧，就比较出色嘅。咁啊，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考虑生源下降嘅问题呢？呢个亦都牵涉到教育资源嘅运用嘅问题嘅。1872311可以同我哋倾倾嘅。嗱，何建中啊，前几日咧喺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咧，其实佢哋就有一个好小嘅项目啊，就系讲到咧一啲 叫做即以前是属于房委会的工业大厦，他们的厂户的安置问题。咁议员在这里都表达了一些意见的。那个古仔其实是怎样的呢？我们就要将个时间线拉回到去2021年。其实应该都不单止是2021年，是应该要再早一点的。因为在2019年的施政报告，当时的行政长官就邀请房委会研究他们辖下的工厂大厦作为公营房屋用途的可行性的。咁最终咧，房委会咧就揾咗有四块地，就话可以将佢工厦咧就转做去房屋发展嘅。咁总共咧系可以提供到咧大约系差唔多成4800个嘅单位嘅。咁嗰四栋嘅大厦就分别系位于边度咧？就系、是、包括咧火炭嘅瑞辉工厂大厦啦，九龙湾嘅业安工厂大厦啦，长沙湾嘅宏昌工厂大厦啦，同埋葵涌嘅葵安工厂大厦嘅。咁但系要留意咧，当时咧呢几栋大厦嘅出租率咧都系达到99%嘅。嗱，咁喺2021年嘅五月，房委会就宣布咧系会清拆呢几栋嘅工厂大厦。咁呢个安排当然就引嚟即系好多嘅业户嘅一啲嘅反应啦。因为入边咧，其实唔讲唔知，原来佢哋经营嘅行业咧都相当之多嘅。譬如包括有一啲就做铁具嘅保养啦，有一啲咧就做发泡胶啦，咁有啲咧就做电热管，而入边咧亦都有啲咧系譬如水喉匠啊呢啲嘅小工艺啦，甚至系连维修乐器嘅工匠咧，都有喺呢四栋大厦入边嘅。不过讲到最尾，其实呢四栋大厦咧都已经完全清空晒，清拆工作咧都做紧噶啦。咁但系点解嗰日嘅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啲议员会讲到呢个问题呢？原因就系头先我讲到嘅乐器匠嘅问题啊。因为譬如当时咧就系选委界别嘅议员啊洪敏啦，同埋咧就系嚟自工程界嘅卢伟国咧，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喂，其實世界上譬如盧偉國就話世界上好多樂器維修嘅技師咧，都受到政府嘅重視噶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佢哋係因為個地方嚇冇得繼續用啦，咁而需要咧係搬咗嘅時候，咁係咪會令到呢啲嘅技藝未能夠傳到落去咧？咁於是佢就覺得真係好慨嘆啦嚇，佢就話即係政府嘅態度咧就係比較淺，俾佢告老還鄉就算，咁又令到佢覺得好慨嘆。咁而譬如阿洪文議員咧，佢就提到話咁其實呢啲嘅維修樂器呢啲廠户咧對社會都好重要，因為咧除咗可以為市民提供一個就業機會啦，咁亦都咧係社會有咁嘅需要，有呢啲嘅工藝嘅工匠是存在的。咁唔通下下将一啲乐器运去大湾区嗰度修理咩？咁所以佢就希望咧，房屋署咧系可以跟进有关租户去向，系帮助有关嘅厂户咧继续生存落去。 我哋知道香港啲即系房委会工厂厦都相当旧噶啦，吓，即系喺唔同嘅区。咁我觉得当然乐器维修系好重要嘅。咁但系严格嚟讲，就可能唔系房屋署嘅政策。是咪应该文化局嘅政策？即系话我哋成个，因为你当然我哋工厂大有好多唔同嘅租户啦，咁有好多好有价值嘅行业系应该保留。咁可能就系其实开头嘅时候，即系房署有冇一啲整全啲，或者有冇同其他嘅或者政策局去倾咧？咁但系如果你从佢一路嘅安排咧，其实佢都有提供啲特惠津贴嘅，譬如15个月嘅租金啊，有啲一次性嘅款项啊咁样。咁你從呢個角度睇，你又唔可以話房屋署好不近人情，咁亦都係揾咗一段時間。咁關鍵就係話嗰啲離開咗嘅租户揾唔揾到地方去繼續經營呢？咁有啲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嘅，或者可能好多即係商營嘅工廠大廈都係比較喜歡一啲倉儲嘅用途，而未必係咁歡迎一啲生產性嘅工業。咁呢个问题系都系要去正视嘅。 嗱，都唔单止啦，仲有就系譬如有冇一啲嘅特定条件咧可以配合到佢哋？因为我仲记得嗰阵时咧，佢讲呢个议题嘅时候咧，有啲厂户就话佢哋点解要喺房委会呢啲工厂大厦咧？除咗因为租金嘅因素啦，另外就系譬如佢哋喺出边咧可以有一笪地方啊，系方便佢哋施工，因为有好多大型嘅器具啊，或者系大型嘅即系佢哋做嗰个嘅行业咧，系需要比较大嘅空间。或者是比较高楼底，是啦，咁所以咧就未必系适合。 即係揾到其他嘅地方咁容易揾到其他地方去到搬啦。嗱、咁不過咧係亦都講翻轉頭啦，其實嗰陣時房署咧亦都係留咗咧91個係位於葵涌嘅晉星工廠大廈同埋屯門開泰工廠大廈嘅工廠單位咧，就俾佢哋去投標嘅。咁其實而家咧91個單位咧都簽曬約，即係話起碼有91個嘅廠户咧就已經係搬走咗啦。咁其他嘅情況到底係點咧？嗱，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要請嚟咧，其中一位應該係搬走咗，都個工廠都不存在啊嘅廠户啊，就係、是、長沙灣宏昌工廠大廈嘅代表嚇，當年嘅宏昌工廠大廈嘅代表就係、是、曾俊慈喺度嘅。曾俊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曾俊晴，可唔可以讲讲，即系你哋当年嗰栋大厦咧，而家啲东主系去晒边一度啊？ 据我所知，我哋宏昌工厂大厦嘅大部分，即系嗰啲之前嘅租户咧，其实都搬走晒噶啦。last 嗰个都已经喺今年嘅年初搬走咗噶啦，俾佢挨到。咁就嗰、那個咧就都係要搬到去去到錦上路啲山卡拉啲嘅地方噶啦，已經要去到。係啊，咁其他相對其他租户，據我所知，雲昌嘅租户大多數一係就退休，一係就搬遷去其他即係地方繼續去經營咯，應該係。 嗯，你頭先講嗰個業户都係去到比較遠嘅地方喎。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佢就係正正係出面私人嘅工厂大厦不受欢迎嘅行业之一嚟嘅，因为佢就係做打铁嘅。咁、个 都几嘈喎。 係但係佢係过到环保署嘅。 係。 佢过到环保署嘅。当年喺我哋宏昌工厂大厦纵使有人投诉，环保署佢都有嚟测即係去測量過佢究竟有冇違反嗰、那個環保條例嘅，咁其實佢係冇嘅。咁而嗰個行業咧，喺房屋署嗰、那個受即係嗰個行業即係個揀選之中咧，打鐵咧係包括埋在內嘅，係冇問題嘅，歡迎佢當其時去遷入去即係政府工廠大廈嘅。咁、但係相對地，佢譬如依一啲打鐵嘅，佢喺私人工廠大廈咪好。即係私人工廠大廈咪唔會願意即係接受佢咯，好坦白又咁，放三浦或者其他一啲即係可能燒焊啊，或者可能其他做一啲白鐵嘅工程啊，即係所謂叫封喉啊，咁其實佢哋都係啲手作仔嘅嘢，即係要打，即係都係用即係用對用勞力啊，用雙手去做嘅嘢，咁其實呢啲其實出面嘅私人工廠大廈都其實係相對比較難接受到佢哋嘅。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嘅狀態又點啊？ 我嘅狀態咧就係我就搬咗去附近嘅工廠大廈啦。咁其實個租金上咧，其實都有都加咗唔少嘅。咁好彩就叫做喺租金方面，我大概加咗唔到一倍啦。我只可以咁樣理解，唔到一倍嘅租金啦，唔係一個 double 啦。但係個問題，我嘅犧牲就係本身。由地铺变咗上楼咯，依一个系我最大嘅损失咯，就系、 是。 咁睇翻即系一路政府嘅处理咧，咁你亦都系曾经系工商大代表啦。你觉得其实即系点可以做得好啲咧？即系如果即系时空倒流嘅话，即系因为而家睇翻而家啲行家啊，咁样即系各个唔同行家嘅去向咁样。 其实政府其实系成个大政策嚟噶。政府其實一直都講話，即係希望提供一啲相對適宜啲嘅價錢啊、地點啊，俾即係呢個政策係講緊當年點解會有工廠大廈呢一類型嘅即係存在啦。其實佢哋嘅年份咧，都只不過由38年至45年之間呢個樓齡嚟嘅啫，50年都未到㗎。即係啱啱相對地要遷出嘅呢一扎工廠大廈係38年至到45年之間嘅啫，最多都冇啊，都冇啊，因為最後生嗰座可能係已經去到1980幾，去到八十年代尾先出現，咁可能最可能已經係講緊都係30零40年嘅樓，但係其實出面嘅工廠大廈好多時候都如果相對即係可能要。做得到呢啲所謂叫做 即係唔受歡迎嘅工廠大廈，好多都去到五六十年噶啦以上噶啦。 嗯， 其實佢哋呢啲工廠大廈係相對叫後生噶啦，已經係相對。咁又有足夠嘅空間停車場啊、樓底啊，即係有個空曠性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做到嗰啲咁嘅行業。其實嚟講，政府有冇話一啲改善嘅空間？其實就係、是、因為佢應該起翻一啲新式嘅工廠大廈，去提供翻一啲相對即係相宜嘅租金，去俾其他人去做一啲即係其他工業嘅行為咯，起碼都叫做。因為其實相對我所知道係的而且確真係有一啲廠户，唔係我哋宏昌工廠大廈嘅廠户，係其他工廠大廈嘅廠户咧，係因為殺下嘅問題咧，係間廠係要倒閉，係真係執咗，真係有嘅，呢個係。其實係翻轉頭嘅呢個機會係。因为相对其实那些厂家其实他年纪上都五十几六十岁，他们就比较卡拉咯，那个年岁是你叫他出去找新工他又未必做得到，你叫他现在即刻退休他又觉得他又是五十多岁又太早的头，或者你当他六十多岁他都可以有机会做到七十几，或者是不是先，其实是相对地他们都可能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找到钱的，咁你咪變相咪就係咁樣剁咗人嚟走咯。咁其實廠户嚟計，其實臨走嘅時候都好心灰意冷嘅。其實對於政府咁樣唔抽唔睬，因為縱使佢賠十五個月，我可以好咁樣大膽咁講，其實25平方尺，即係大概250尺嘅租金喺政府嚟計，2000蚊都唔使。其實係喺出面咧，你起碼要講緊5000蚊以上。即系讲紧2000蚊都唔使同5000蚊嘅之间咧，其实呢个幅度已经系两倍嘅空间嚟噶啦，已经系属于。 系、 因为系啊。 嗱、不过啊，曾俊慈嗰阵时候你哋都争取咗好耐啦，希望政府能够回心转意啦。咁不过最后政府都系即系决定照原来嘅方案咧，就拆咗几栋大厦，将佢改造系公营房屋嘅用途嘅。咁而总共系有2100个厂户，而家政府就喺嗰两栋嘅工厂大厦咧，就只系有91个单位咧，就俾佢哋啦。咁你刚才有提到就系大家各散东西啦。咁但系譬如按你嘅了解，有几多系真系可能因为揾唔到加埋年纪老迈而要退休嘅咧？呢个系咪属于一个即系佢哋都系想退休定系无奈之下嘅退休咧？ 其实我预算啦，大概如果你话上年纪嚟计，其实我计厂户啦，我计厂户嚟计啦，大概我相信都有接近1/5嘅廠户係被逼退休嘅。 嗯， 起碼有1/5嘅廠户係被逼退休嘅，如冇意外計嗰條數，即係我哋大概我哋自己因為之前有做過一啲即係調查有問卷啊，大概我哋攞到佢哋嘅資料，即係可能咩行業啊，即係佢哋請幾多人啊，大概咁我哋都會即係估算得到佢哋大概都可能接近有1/5係被逼需要即係退休嘅，係啊。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曾俊慈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曾俊慈呢系曾经系长沙湾宏昌工厂大厦嘅代表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不如有关注一下其他嗰几栋大厦嘅业户去向到底系点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五集，养儿100岁。中医师查一鸣嘅太太茶饭思思，抱孙心切。各出奇谋，结果乌龙百出。 点解饮完啲汤成身滚嘅吓？ 我加重了咯。你俾我嘅药材份量，我加双倍咯。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点解会出现地平说而佢有咁多人会理解同埋相信嘅社会现象呢？ 阿林食失眠 就系现代社会，甚至我哋话后现代社会对于权威嘅嗰种失信。 我哋住嘅呢块地系一个好大嘅碟形，有东南西北。 伪科学，如果1-10系荒谬嘅话，一定会出现对于10级荒谬啦，系咪？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阿林食失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項建中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又請嚟咧一位一直有協助四間工廠大廈業户嘅一位嘅區議員啦，就係沙田嘅區議員周曉南，同我哋傾下。周曉南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好。 嗱，剛才我哋就同咧係宏昌工廠大廈嘅業户傾過啦，講咗佢哋嘅去向啦。咁但係其餘嗰幾棟大廈咧，總體嚟講個情況啲業户係去曬邊一度啊？據你所掌握。 咁我都比較關注多少少呢係火炭嘅瑞輝工廠大廈啦。咁個情況都同頭先阿曾生所講呢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各散東西，亦都有部分呢係冇辦法啦去繼續延續佢哋嘅事業呢，而需要去將個公司去即係變賣咗嘅。咁例如就喺瑞輝裏面啦，有即係都話香港都可以話係僅此一家做發泡膠廠嘅事業啦。咁佢都算係最後一家呢去搬嚟即系瑞辉工厂大厦嘅，咁我都同翻一啲即系过往喺关注组面嘅朋友去了解过啦，咁啊知道其实各位即系经营嘅东主都即系将咗公司都即系变卖咗去俾其他人，咁就将所有客户啊都俾咗其他人去即系做啦，咁就冇再喺即系火炭区继续佢嘅事业啦，咁样都可以见得到其实呢一个拆厂啊搬厂决定咧，都会令到一啲即系继续做咗好多年啊，即系可能本地生产嘅一啲厂户咧，佢哋系冇咗个生存空间咧，而就需要咧结束佢哋嘅即系营运，甚至乎将佢哋嘅业务咧去即系再变卖咁样样咯，咁所以个事实嘅或者个影响其实都系好实际同埋。好实在嘅， 但系佢哋揾地点搬个困难，最大困难喺边度咧？ 嗱，其实就以翻发泡胶厂为例啦，因为其实佢个生产咧系好都个时间都唔短嘅，咁佢喺生产过程里面咧都系会生产即系带嚟啲气味啊，同埋有啲嘅声音等等啦，咁佢哋呢啲情况，佢哋会个。可能佢如果佢到啲私人地方去租嘅时候咧，咁可能附近嘅人士会觉得啊，佢哋会影响到佢哋啦。咁所以业主对于签唔签呢啲新嘅租户咧，都会好有保留。佢哋系喺揾地方系有极大嘅困难。咁点解？所以点解呢个做发泡胶厂嘅朋友咧，佢系最后先至离开到瑞辉，就因为佢系好难去揾到一啲合适嘅地方去做搬迁，而个结果都系啦，佢都系冇办法要结束佢哋，即系要。将个公司变卖俾佢啦，咁呢个影响都系直接影响到市民上面嘅一啲嘅商业嘅运作嘅。 系 过去譬如两三年咧，你哋有冇譬如当发泡胶粒厂为例，有冇同佢有冇揾翻啲相关嘅政府部门咧？我譬如环境局咁样，即系佢哋都有啲环保员啦。我知道，即系因为个问题系房署去决定收翻个租户。咁但係其实呢啲行业係对于香港嚟讲都好重要嘅，有冇尝试搵嗰啲部门呢，或者佢哋有冇帮到手呢？ 有嘅，即係呢个同政府部门之间嘅周旋啦，咁亦都係将呢样嘢去同当时应该係科技员，以我理解係科技员公司嘅，即係转介咗科技员公司，咁佢哋就去问下其实佢啲工业用地啊工厂用地其实係咪可以即係融入到呢啲即係仲对于香港嘅生产係有帮助嘅行业嘅呢，咁样咁佢都做过一啲嘅简介会嘅，咁但係当然啦，厂媒听到之后首先个入场门槛系即极高啦，即系佢哋系要俾块地你，跟住你就要俾一个好高嘅投入成本去做生产啦。咁另外就系、根本上佢俾到嘅空间或者俾到嘅嘢都系一啲好一工厂嘅用地啦，而并非一啲即系现成嘅即系工厂单位咁。咁其实佢哋。你話佢哋係咪好大本經營啊？絕對唔係啦，佢哋都係啲用幾組單位而成嘅一啲類似家庭式嘅模式去生產啦。咁佢哋可以繳付嘅租金啊等等都係相對比較少。咁所以你話政府部門所提供嘅一啲嘅支援啊，或者一啲所謂再工業化嘅概念等等呢啲嘢咧，對佢嚟講係唔係一啲好合適嘅幫助咯？ 咁但係其實市民都可以向外求揾到啲發泡膠粒嘅啫，係咪咧？ 咁都睇翻個生產嘅情況嘅，咁因為 即係始終嚟本地生產嘅時候咧，係可以受惠到一啲可能香港嘅一啲電商啦，佢哋喺包裝物品嘅時間咧，就可以即刻喺香港本地可以收購到呢啲嘅發泡膠粒啦。係，咁可以節省咗好多嘅運輸嘅成本啦，同埋個日子啦，同埋佢可以咧你今日一晏晝落貨，聽朝就可以攞到貨啦。係，咁喺個生產上面咧係有好大嘅彈性嘅。 好啊， 如果你話 搬去第二度就冇咁方便啦，相信都嚇。 冇錯啦，如果你東莞有貨啊，咁樣一定會好大困難啦。咁呢個就係啦個個案嘅情況咯。 好多謝曬你，周曉南係沙田嘅區議員。不過睇嚟何建中呢個可能政府都要諗一個政策喎。 冇錯。 咁啊，但係呢究竟呢啲嘅廠户啊，未嗰個去向房署係咪掌握呢？嗱，議員就要求呢佢哋都跟進可以交代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拜 拜。 Bye bye